身，联想 S 手机本流行。 联想 Lenovo。 锵锵三人行， 大家好，马老师 啊，苗圃。因为这个最近肯尼亚空难发生了，所以我把苗圃请来了。听说最近你迷上开飞机了， 对， 这在女演员里还真挺少听说。你要考驾照啊？ 对，我要考驾照。那你别跟我提空难的事儿好不好？一上来就是空难，你给我点信心好不好？ 所以刚才还问我说，苗圃开飞机，你有什么祝愿？我说祝他安全降落吧。你怎么一个女孩子，怎么就兴起这个大志了呢？ 不算大志吧，算是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梦，算一个梦想吧，可能人类的一个梦想吧，都想飞上天。然后 就我们小时候都想啊， 也想吧。 对， 我问我身边的朋友，95%以上人都想实现这个梦想。 你开了吗？现在 我还没有，我这个月底就开始进入学习了。 那有些什么研究啊，跟我们谈谈体会。 体会现在就刚才你，现在很多人在我身边的人都跟我讲说是安全第一，说别的你先别讲了，别什么。我还那天说，我说我要飞越海峡，因为有海峡，它会有气流，它会有增加难度嘛。 嗯， 他说你先打住，你先慢慢先能把飞机能开起来，能飞行，然后能平稳的降落就可以了。所以安全是最重要的。 真是，马先生对飞机实话有了解吧？ 飞机的历史100多年，这大概也都知道。 嗯嗯， 飞机是改变人类的这个人的自身物流的一个奇迹嘛。过去人旅行非常长，过去你不是人那个，你刚演的那个唐朝的时候，那唐朝 赵子登皇后， 唐朝的时候人的分别都是什么18相送啊，他得送啊，然后两人头天喝酒干什么都是得哭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分别一次再见不知何年了。 嗯， 对吧？ 那 么有了飞机就没这事，早上去了晚上又回来了。 飞机就改变人很多感情， 对对对， 什么故土之情，思乡之情，是吧？而且我觉得飞机啊真的是会产生很多心理。你觉不觉得，马先生，我现在发现有很多老人有飞机恐惧症。 就是别说老人了， 谁都有， 很多人都有。 很多人，你像前一阵儿，我老想着说，我父母亲呐、啊，我要带他们去三亚，三亚，哎呦，想来想去，说身体不好啊，这个原因那个原因，最后我问清楚了，就是有点怵这个坐飞机。 我妈到现在就是拒绝坐飞机，到现在都我说我要开飞机，你要不要坐？我妈说打死我都不坐。 你说你飞行员开他都不敢坐，哎呦，还真是。而且我觉得这事儿有遗传。我跟你们讲，也我觉得也挺丢人的，就是我前一阵儿在陕北榆林有一个商业演出，商演嘛，我就最后给谢绝了。为啥给谢绝？说起来丢人，就是说我说怎么飞啊？他们说每天中午12点从北京飞榆林有一班飞机叫 D38，说这个飞机呢就坐20-30个人，小飞机那种支线飞机。我一听说这个，哎呦，我就去。你说人呢、啊、就怕那个钻牛角尖儿，你一下你一想啊，我想这就要万一出了事儿，我这墓志铭就得写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太丢人了。想来想最后就愣因为这个就不做，甚至你知道到钻牛角尖到什么程度？我还问认识一深航的飞行员，我说这D38怎么样啊？他说没事儿，人家天天都飞，人家怎么就你的命那么金贵呢？都每天中午都飞，但是你看这个就解脱不开，最后就正因为这个就不去了。你说这丢人吗？ 别说了，你还说我那天我不敢飞了。 你要飞的是哪种飞机、啊？ 我要飞的小飞机，就是也就是最多能乘客是3个人，就加上我4个人这样的小飞机。 是啊， 你肯定不敢坐了。 而且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订飞机票，他有一种心理，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究其根源哈也挺缺德的。我也有这种心理，就是一问大飞机小飞机。要选择，我一定要坐大飞机。其实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坐大飞机呢？当然，一方面说大飞机是安全性高一些，可能 相对安全不了哪儿去。 但是 一样的， 我认为主要的狼子野心就是说，万一要出了事， 人多陪葬的人多 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不是隐含着这么一种心理？ 是这个，他人离地以后惧怕死亡是正常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坐飞机赶上过一次，我跟我一个副总，我们两个人坐飞机。那个飞机拉起来的时候呢，那天那飞机很有意思，前半部分是有一个团，大概有个20-30人是头一次坐飞机的人，那帮人特别兴奋。然后呢，我们都在后头，这飞机拉起来我就觉得不对了，拉得过急。这个飞机拉得过急的时候，当升力不够的时候，如果你拉得过急呢，它就能坐下来，就是能够下来。为什么飞机失事都在起飞或者降落这个时期呢？就跟它操作有一定的关系。 嗯， 人类的这个空难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操作失误嘛，就是拉急了。 我知道就失重了嘛， 失重了 啊，失重以后那个没 就失控了。 前面那个没坐过飞机的人呢，以为飞机就得失重一下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尖声叫唤， 兴奋 叫跟坐翻滚过山车似的。但我们后面就完了，后面我们几个人呢怕了以后呢，就是等那个失重感非常强烈的时候呢，就心虚了，说句直话就真心虚了。 对对对， 心虚了以后呢，然后后来半截都不说话，就一直好长时间不说话。最后下飞机了，我就问他，不下飞机我也不敢问，我觉得在飞机上问这个事儿都很可怕。下飞机我问他，我说你刚才害怕没有？他说我倒是没害怕，我就想我还好多事儿没交代。对，这里就是他特别真实的说，就是我还好多事就都想这事儿了。 不过是飞机是在这些比较这个交通工具来是安全系数最高的。 其实都是这么说。 不是都这么说， 是 这样子的。 对，但是我刚才在问马先生，哪个死亡率高？比如说火车出了事儿，它不一定旅客都死吧？飞机出了，要是掉地下了，那玩意儿没一个活的吧？ 它这个安全系数啊，它是按着一个均值算的，它是怎么算？就是人均多少公里的安全系数？你飞机一般飞得比较远，你比如咱上一趟广州，你要火车呢，那就非常漫长嘛。它也是按照一公里一公里的算，它不是说坐一次，不是按一次算，那么算是最安全的。确实， 你根据你学习的驾驶技术，你说是起飞容易，降落容易？ 起飞降落都比较，就相对降落可能会麻烦一些。 那他们说降落最悬了。 降落会比较麻烦。 对，我那天看见一个要不说非洲这个空难呢，我那天看见一个纪录片，就降落在海上。飞机断成两截， 迫降是吧？ 迫降在海上，你知道这个就像你刚才说这种心理啊，很有意思。他在这边讲啊，早些年就是还没那么时髦劫机的时候，在非洲有一个航班，加了油啊，他只够飞三个小时的飞到目的地，结果上来三个拿着刀逼着这个驾驶员说给我飞澳洲去，驾驶员说飞澳洲可能得飞十几个小时，说他再飞就是海了，跟地面塔台就联系，哎呦，就跟这个劫机犯做说服工作，说真的就是飞三个小时，你非要往澳洲飞就到海上了，海上肯定就是坠落在海上。劫机犯不相信呐，他认为你蒙我呀，说你开不开，你开不开我剁了你，你开。 劫机犯太没常识。 对，最后就没辙，被迫的，哎呦，我觉得那飞行机师就没辙了，只能往海里开，往澳洲方向开，都是茫茫大海，然后到最后没辙了，这个驾驶员。都敢呢，反正他想左右是个死，甚至于通过机内的广播跟后边的旅客说告诉大家是这个情况，我们呢会掉在海上，你们有英勇的，你们能不能去劝说一下劫机犯，其实他那意思就是你们把他按住，要不然左右都是个死。但是当时还没什么劫机的时候，你知道就像你的反应，整个旅客谁都不说话，因为懵了，虽然听见机长说有这劫机的，但是一种失神的状态，谁都不吭声，有的人祷告，有的人怎么就不知道怎么，你想实际他还飞俩钟头呢，在这两个多钟头里，飞机舱里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人反抗，眼睁睁看着飞机就往那儿飞。然后呢，这个飞行员还记得有一个岛，会经过一个岛，那个岛上有一个机场，他本来准备骗这个人，就反正飞机已经没油了，他准备降在这个岛上的这机场，结果发生了一阵挣扎之后啊，咱就说你学飞行的哈，他就一转圈，他说我没有 方向晕了。 对，这个飞行员后来回忆啊，就说我没有方向感了，没有方向感，于是只能迫降在海上。但是快降落在海面的时候，他发现岸边的机场就离他100米远，就在旁边，但是这天旋地转了，咵一下，然后你知道这个旅客说是那个不就掉下来了吗，穿那个救生衣，你知道你在飞机落海之前你不能打气儿，结果那旅客哪管这个多，也不管你急性，蹭蹭蹭最后死了一些人，是为什么呢？ 出不去， 一弄到水里，你那个水一进机舱你出不去，你那个就已经充了气了的东西，你就顶到飞机顶上，你爬不出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断成两截，当然还活了很多人，这个驾驶员都活了。哎呦，我说这惊心动魄，英勇 了，太英勇了。 你有什么体会？ 我有，别接我的飞机就好了，千万别接我的飞机，接我飞机我肯定不知道往哪儿降了，我就跳海了。 你说，既然存在着这么多怕的这个危险性，你还过得个什么瘾呢？ 过它飞到天空上的那个感觉。我觉得人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坐飞机跟开飞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坐飞机是被迫的，是因为我们要去出差，我们要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，被迫要坐飞机，为了快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为了就像你刚才说你要去那个挣钱。那么开飞机开飞机呢，可能你更自主一些，就是你觉得我能够控制我自己，我想飞到哪儿飞到哪儿。当然不一定真的你到有一天你真的开飞机，你想飞哪儿就飞到哪儿了，但是这个自主权掌握在你手里的感觉不一样。 翱翔的这个 飞行肯定是越来越容易的，就是包括人类的操纵。我们现在 当初的就是设计飞机的人也是，他就是完成他的梦想，想是人怎么能跟鸟一样能飞上天呢，他才发明了飞机的嘛。他现在我们有这个梦想，我们想飞上天，我们不用发明飞机了，我们只要去学飞机就可以了。 你知道人类一直想人跟鸟一样的要飞上蓝天哈、啊、 嗯， 尽管我们今天都飞的，但我们跟鸟一点都不一样。鸟是这么飞的， 我们是怎么？ 你那是死，欠死， 没什么事。 我们是坐着的。 不是，那咱的飞机要这么飞，那旅客就吓得脸吓白了吧？就得一看， 他这个机翼动啊，不是没有可能，是有可能的。 啊，机翼是这么动的。 不，它 有那个只有防 空 的 控制气流的。 气流的。 这个飞机为什么不能这么扇呢？是因为飞机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变得跟鸟一样聪明，所以它必须是死的。这是它遇到任何这气流啊，一直在变化嘛。 嗯。 如果它是这么扇的呢，鸟在这么扇中是感受气流，它不停的变化。 千万别扇，我跟你说，每次坐飞机我靠在窗户那儿，我看它有时候遇到高空气流啊，它那个翅膀咯噔咯噔，有没有这样的个案，就是抖下来了，掉了一翅膀， 那它安全系数非常高。 绝对不会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马先生好像对这个人类交通工具飞行化有一个妄想是吗？ 不是妄想，这个很多人都有这种设想。就是其实实际上美国人已经发明了这种东西了，有一种叫飞行器。他这个人很有意思，我名字我记不太住了，那外国人名字不好记啊，他也不叫窦文涛，所以不好记。那么他呢，小学的时候啊，老师跟他讲，就是说蜂鸟，就很小那种蜂鸟，说按照飞行理论它是不能飞的。 嗯， 它不仅能飞，它还能倒着飞，所以他觉得很奇怪，他就来老想这事儿。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发明了一种飞行器。这个飞行器的这个样车吧，或者叫飞机也行，它跟飞机有点不太同，它没什么翅膀，它没翅膀，是个车型， 好像车 啊。它有四个发动机，是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，就是这个飞就现在制造这个飞机发动机的公司， 劳斯莱斯。 它这个它很简单，它要求发明这个飞行器呢有几个前提必须要达到。第一是容易驾驶，跟汽车一样，每个人都能学会。 嗯。 第二呢，成本低廉，就是每个人都开得起。 嗯。 然后呢，第三是安全性，以致发动机全部失事以后，它可以平安降落。它要求的这几点。 滑翔。 它全都你还是没明白它这飞行器，所以你还是想的是那个滑翔，它不滑翔。它这三点它全达到了。它现在呢，好像今年就开始生产样车了，就是现在的样车呢是。120万美金一台。 嗯， 如果让它普及，就是国家允许这个东西商业化，5万块钱一台，5万美金，那合40万人民币，基本上就能 进。一辆车嘛， 就是一辆车。我告诉你，这东西有多好哈！比如咱们三个人，说一会儿出门，咱上上海吃饭去，1个小时就到上海。而且呢， 苗圃说是郭德纲的那种飞机吗？ 对， 没有玻璃还摇下来。 对，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没 讲 速度， 没有渣渣得用腿。 速度是700公里/小时，到上海1个多小时。它问题好在哪儿呢？是哪儿？你比如我们从凤凰会馆一出去，就在停车场。咱们上了飞机，一按指令。说到比如说到上海波特曼酒店旁边哪个停车场一停，你把这个都输好了，电脑一输，咱们就上面聊天说话，1个小时以后就落上去，就落到那个车位上，非常准。这个东西是现实，不是幻想，是有了。它现在唯一的一道难题是空中管制。 哎， 空中管制是这道难题。 空中堵车。 空中不会堵车。 不会堵车。 它这都设计好了。我告诉你它为什么不会堵车哈、啊、我们今天堵车是因为所有的车都在平面上。 嗯。 所有的车都在狭窄的道路上， 对， 一飞到空中，而且这空中是层次的嘛，你该在哪层就在哪层，这个是电脑控制的。他设想过全世界的车同时升空，就今天的车哈， 对， 同时升空，目力所及是看不见车的，根本不可能堵车。 哎呦，这种场面我在那个电影叫《第五元素》里， 对对对， 就已经有了，就是立体化交通嘛，都是真的能飞的东西。 然后呢，你输入，比如你想到上海，或者说你想上天津啊，你输入的时候，它立刻就告诉你，你不是你驾驶。是它自动驾驶到这个层面上，比如五十米分一个层，那就分的这层就多了。 哎呦， 没有堵车，城市会发生改变。就是你住在密云跟住在城里，有时候住在密云就这个速度啊，到这十分钟就到了，一个指令就到了。然后住在密云的山上，自个儿家里有个停车场，这个不是梦想，是现实。然后它还有什么？比如国界的管制啊，特别有意思。比如我不能去香港，我没有签证啊。你这开这车根本就到了那就自个儿就回来了，根本它就过不去。空中有一道无形的屏障，你过不去。它 是电脑，是有什么材料？ 电脑控制啊，就是你的车不是你控制，就全球定位系统不都有了吗？是定位系统帮你控制，你出不去。你说咱想飞到中南海上空看看中南海干嘛呢？你上不去，那车根本就过不去。它全部是被屏障掉了，这个工程是一个巨大的计算机工程， 那就改变人类交通模式了。 二十年以后，我们都晚年的时候都会坐车，说上哪个海滩上去坐会儿吧，那就去了。 对， 一会儿就到。 但是你骑自行车俩人撞了没事，你那玩意儿要在100米高空俩人这一撞， 他设计过，第一呢撞的就可能性非常小，它是电脑控制。第二，即便四个发动机全部停车哈，它有降落伞。 就满空中全是降落伞。 你学飞行要不要跳伞？要不 当然。然后我们之前要进行一个非常严格的体检，就是不是说谁都可以去学的，你有个严格的要求，对你的身体的一个严格的要求。 像我这近视眼能开吗？ 不行， 就肯定不行。 不行，然后做过激光手术的也不行。 哎呦，那你飞的飞机是在多少米高空？ 600米下。 600，就是马老师说这交通高度吗？ 不，它这个交通高度挺高的，它要分不600米可能算它低空飞行。 对，就 是、 这个、 就是你比如说， 其实这个飞机 我上密云可以这个高度，我上上海一下就升高了。 看来我学飞机好像没什么用 啊。对，很快当汽车开， 对， 很快当汽车开。 但我见过那个车的图片，它而且非常节财，很小，小型的， 哎呦， 停车也方便。 你 能载四人， 所以那天我就看一东西，就是说也算是一种科学预想吧，也不叫幻想，就是说现在火车不提速了吗？这个磁悬浮，实际上原来我才知道磁悬浮的速度是可以达到像飞机一样快的， 是 它只不过因为现在其他的问题解决不了。那天我看见还实验说将来有可能磁悬浮发射火箭呢，就它能把火箭带到那么高的 高速上， 一个离地速度，你想想这得多快啊！ 其实只要我们敢想， 对， 就能实 现。我觉得我们不能想象100年后人类怎么生活，就跟100年前的人不能想象我们今天。你比如你跟100年前的说人说，我现在有一种手机，说我随便跟世界任何一个人说话，人说你今天胡说，根本不可能有这事儿，对不对？ 千里耳嘛， 对， 千里眼顺风耳嘛，这就是。 对。 但是， 对，我刚才忘了说了，那个人发明那个飞机啊，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说他不要跑道。这是特别重要一个前提， 直升 的，咱满城市都是跑道，这也没法弄，它都是直升的。它那个发动机啊，是先是冲下的，它那个就那个发动机，对，先它升力足够升起来以后，它就转向，然后往前走，是这样的。 真的跟 这是一个前提， 咱们看那个大片里面 一样， 对， 一样的， 真是一样的。哎，那像你这个现在好玩这飞行的人，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？ 很多人，因为据我所知， 有钱人嘛， 有时间的人吧，有时间的人，然后有点那种想法的，就是可能玩别的玩腻了，觉得可能飞行是一个比较刺激的一个活动。 哎呦，真是，我觉得这个人呐，有 我之前我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喜欢飞的，后来我因为我要学飞机，我了解了周围很多人都在开飞机。 很都在开，已经开上了， 已经开上飞机了。 那怎么开呢？他要买飞机吗？ 买，有的人是租的，有的人是有俱乐部，有那个飞行俱乐部。然后你要拿到一个驾照之后，你到国外去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省去一笔什么租车费了，你可以直接租一架飞机， 小型飞机。 哎呦，这太美了，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。 我记得那个好像跟罗斯福家有点关系的，那么小罗斯福吧，前些年是个失事， 肯尼迪。 你怎么老是说失事？ 你怎么一说这事儿，我脑子里就想起这个呢？ 很多人都失事。 哎，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心里啊，确实有某种东西啊，它超越这个趋利避害的本能。你比如说这 咱就说找死呢，其实很多行为在那个发明正式飞机之前，无数人前赴后继啊。你看过那种片子吗？ 对呀、 啊， 我看纪录片， 真的做那梦啊，就在悬崖上，就说我像鸟一样，我给自己搭俩翅膀，呼嚓呼嚓呼嚓吧唧就摔死了，这就是先行者们啊。 那我们还是比较幸福的。 我怎么听说你学飞行，我老跟你讲这 个。你老跟我讲要死要活的。 最安全的，我跟你讲，无人驾驶。你知道，就说这个导航这个技术哈，咱就说这导弹，当年就是马先生你说的还是有人的，现在的理想是从导弹来的，就是说当年希特勒德国先造出来的嘛，炸伦敦，当时伦敦傻了，就是说那个时候所谓就是说我保证能炸中伦敦这么一个范围，但是已经给惊着了，甚至那个时候说是拦截呀，就是英国的飞行员上空拦截，他们觉得那是飞机，他们还瞄呢，说以为前面有驾驶员，其实是导弹，那时候没弄清这种炸弹是个，他以为应该有人在里头驾驶，要不然怎么自己到目标知道落下来。 他实际刚才说的那个飞行器，它是介乎于有人和无人之间，它的飞行过程是无人的，你只是启动它，然后你坐上去，然后降落的时候你把这车停好，也就这点事儿。 但是你 剩下的飞的过程都是无人驾驶的过程。 对对对，是有它导航嘛。 导航。 但是你说的那个是特殊用途的，我们不是去，我们就是。 你们不是去放导弹的？ 我们是去开飞机。实际上开飞机它还有一点，就是它除了在天空飞翔，还有一种驾驭感。就是人那种征服机械或者征服欲，这个是跟你坐飞机是不一样的， 哎、 跟无人驾驶是不一样的。 你不太像长孙皇后，你有没有点武则天的基因 啊？长孙皇后也不会想象到我们现在人可以飞上天的。 我就是说，你这种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不会感觉你是个支配欲、操纵欲很强的人？ 没有，大家觉得可能因为有这种梦想的人都可能男孩占大多数， 是啊， 说女孩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可能会少，而且。敢于去实现的就少之甚少了，就我是觉得可能跟我从小的这个家庭环境有关，因为我们家就有飞行员 哦、 所以那时候经常就可以到飞机场就现场去看飞机起降啊什么的，我觉得那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，不就是起来要降落吗？ 不是 人对对对，然后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我也能飞。 他们说那段子，说那老鼠的女儿找老公是一那个蝙蝠嘛，说蝙蝠是蝙蝠，可人家是飞行员的， 飞行员 家就 我们家有飞行员的。 哎呦，还真是，而且苗圃，你看你就爱穿这种。这个野战裤啊。